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 啊，想大家同大家讲声，就是我而家食紧一只新嘅药。 跟大家先讲一下，我在吃一个新的药。 所以有段时咧可能会气喘嘅。 所以有时候我会气喘。 啊，如果气喘嘅时候，请大家唔好紧张。 如果我气喘的时候，大家不需要紧张。 我嘅医生话呢啲系正常。 我的医生说是正常的。 今日要同大家讲嘅系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今天跟大家一起思想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为什么我们要讲神的荣耀？ 为什么我们要讲神的荣耀呢？ 因为神的荣耀对神来讲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神的荣耀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在以赛亚书42:8， 在以赛亚书42:8， 神这么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 神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 这个跟十诫中的第一诫是非常之相似。 这也跟十诫中的第一诫非常的相同。 神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神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 我们所相信的圣经话是一个忌邪的神。 我们相信的圣经说神是一个忌邪的神， 是一个妒忌的神， 是一个妒忌的神。 有未信的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信的神是妒忌的神？ 不相信耶稣的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相信的神是一个妒忌的神？ 好像一个两岁的小哥， 就好像是一个两岁的小孩。 两岁的小哥最喜欢说的就是 mine or mine。 两岁的小孩最喜欢说这句话 ，mine or mine。 小哥不愿意同别人分享，亦都只有除他以外是别无他人。 小孩子不愿意跟人家分享的，除他以外别无他人。 所以任何人讲这句话，其实都是自私的。 所以任何人要讲这句话都是自私的。 只有神讲这句话是绝对的贴切，绝对是啱。 只有神讲这句话才是最贴切、最对的。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唯一的真神。 因为我们信的神是唯一的神。 除他以外别无他神。 除他以外别无别神。 如果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他是愿意同他人分享他的荣耀，分享他的赞美。 如果我们的神跟我们说他愿意跟人家分享他的赞美跟他的荣耀的话， 这个神就不值得我们去敬拜。 这个神就不值得我们敬拜。 因为他不再是唯一的真神。 因为他不再是唯一的真神。 有很多人说神创造我们出来创造人类， 很多人说神创造了人类 是因为他寂寞， 是因为他寂寞， 想找些人来陪下他， 希望人可以陪伴他。 但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但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 有父子灵， 有父子灵， 互相是默契， 互相有密契， 互相沟通， 互相沟通， 非常之亲切， 非常亲切。 所以我们的神是不会寂寞， 所以我们的神是绝对不寂寞。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31，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31 告诉我们：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荣耀，我们就不能够荣耀祂。 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荣耀，就没办法荣耀祂。 究竟神的荣耀是什么？ 到底神的荣耀是什么？ 我们先看看人的荣耀。 我们先看看人的荣耀。 人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 人本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 是有荣耀的。 是有荣耀的。 但是很可惜，亚当夏娃犯了罪。 但很可惜，亚当跟夏娃犯了罪。 以致我们都变成罪人。 让我们都变成罪人。 以致神的形象受到损坏。 使神的形象受到损坏。 所以我们消失了，丧失了我们的荣耀。 所以我们丧失了我们人的荣耀。 所以我们的行为不再是反映我们内心。 所以我们行为不再反映我们的内心。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是做好事，我们不知道究竟我们是出于真心去帮人，还是假意想得到荣耀或者得到别人的称赞。 如果我们做好事就不知道是自己出于真心想帮助人，还是要是希望得到人的称赞。 耶利米在耶利米书17:9说， 耶利米在耶利米书17这样子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64:6。 以赛亚先知在64章这样子说， 话我哋都像不洁嘅人， 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嘅义都像污秽嘅衣服， 所有嘅义都像污秽嘅衣服。 所以我哋就算系我哋自己认为做得最好嘅一件事， 就算我们认为自认为是做得最好的一件事， 喺神嘅眼光入边睇上嚟都系污秽， 在神眼里看都是污秽的。 我哋嘅行为唔一定系代表我哋嘅内心， 我们的行为不一定反映我们的内心。 但系神系唔能够虚假嘅， 但是神是不能够虚假的。 佢每做一件事都系藉住佢自己嘅属性嚟到做， 他每做一件事都是按照他的属性来做的。 神嘅属性系有啲咩嘢呢？ 神属性是什么？ 佢嘅属性系包括佢嘅圣洁， 他的属性包括了他的圣洁， 佢嘅怜悯， 他的怜悯， 佢嘅公义， 他的公义， 同埋佢嘅爱， 还有他的爱。 所以每一次神系彰显佢嘅属性， 所以每次神彰显他的属性， 佢就彰显紧佢嘅荣耀， 他就在彰显他的荣耀。 神嘅荣耀同埋佢嘅属性系唔能够分开， 神的荣耀跟他的属性是分不开的， 就系好似火嘅热。 就好像火的热， 好似太阳的光， 就是太阳的光， 亦都好似冰的冷， 也很像冰的冷。 我哋见到冰，我哋就打晒冷震。 我们看到冰就会发抖。 我哋见到火，我哋知道好热，就唔可以掂佢。 看到火，我们知道很热，就不能碰的。 我哋见到太阳，我哋会戴翻个太阳眼镜，因为好光。 见到太阳，我们要戴上太阳墨镜，因为很亮。 神嘅属性同埋佢嘅荣耀也一样，系分唔开。 神的属性跟他的荣耀是分不开的。 而家最近喺市面上有一种假嘅蜡烛，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 最近市面上有一种假嘅蜡烛，不晓得有冇见过？ 系入电池嘅， 是用电池， 唔系点火， 不是点上火的。 佢咧个灯咧系会闪下闪下，真系好似火咁样。 那个亮光一闪一闪，就好像蜡烛嘅亮光一样。 但系完全系冇热力， 但完全没有热量。 在座嘅弟兄。如果你哋系想同你哋嘅妻子或者系女朋友系有个烛光嘅晚餐， 在座的弟兄，如果你想跟你太太或者是你的女朋友有一个烛光的晚餐， 千祈唔好用呢啲假嘅蜡烛， 千万不要用这个假的蜡烛， 因为系完全冇气氛，完全冇 romantic 嘅 feeling， 又完全不浪漫，完全不 romantic 的。 但系神嘅荣耀系唔一样， 但神嘅荣耀不一样。 每一次佢彰显佢嘅属性，佢就会彰显佢嘅荣耀。 每次他彰显他的属性，就是在彰显他的荣耀。 我哋而家睇下神点样彰显佢嘅荣耀。 我们现在看一下神如何彰显他的荣耀。 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四节话。 哈巴谷书第二章。 14节。 第14节。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 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40章5节亦都话， 以赛亚先知在40章这样的说，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我们很幸福，神是不断地希望将他的荣耀显示给我们看。 我们非常幸福，因为神要不断地把他的荣耀彰显给我们。 他显他荣耀的手法有大致上有两种， 他彰显荣耀的手段有两种， 一种是间接的启示， 一种是间接的启示， 一种是直接的启示， 一种是直接的启示。 间接的启示就好像他的创造， 间接的启示就比如说他的创造。 诗人在诗篇19篇说， 诗人在诗篇19章这样的说，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所以我们见到神的创造，就见到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创造，就等同看到他的荣耀。 因为神彰显了他的属性，他大能的属性。 因为神彰显他大能的属性， 能够创造万有， 能够创造万有。 但是亦都有很多人能够在神的创造当中见到神的爱和怜悯。 很多人也能够从神的创造里头看到神的爱跟他的怜悯。 我的老婆有一次跟我说， 我太太有一次跟我说， 说神真的爱我们了， 神真爱我们， 他是等到第六日才创造我们， 他等到第六天才创造人类。 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在第一日创造万物的时候，地是一片的混沌空虚， 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在神创造的时候，地是一片的空虚混沌，非常的黑暗， 亦都是冤面黑暗， 冤面黑暗。 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19节至22节说， 保罗在第一章19到22节这样子说，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原来神将他自己的事情同埋佢永能同埋佢嘅神圣系摆在我哋每个人嘅心入边。 原来神把他自己嘅事情，他的永能跟他的神性，早就摆在人的心里。 虽然我哋见唔到佢， 虽然我们也不能见， 但我哋透过佢嘅造物知道有一位神。 但透过所造之物就知道有一个神， 系无可推诿， 是无可推诿。 亦都唔怪得，所以各个唔同嘅国家或者民族都系追求神。 难怪很多的民族各个国家都在追求一个神， 难怪我们有这么多的宗教，有这么多的信仰， 难怪我们有这么多的宗教跟信仰。 但可能有人会不同意， 但可能有人不同意， 哇，现在很多人都不信神的， 哦，很多人都不相信有神呢。 那我们就要读完罗马书1章21节至22节。 那我们往下看罗马书，往下继续看。 保罗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保罗这么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所以这班人不是不知道有神，他们是知道的。 这人不是不知道有神，他们是知道的， 但是他们压制自己的思想， 但却压抑自己的思想， 告诉自己听是无神， 告诉自己说无神。 慢慢他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慢慢的无知的心就变昏暗了， 信了自己以为真是无神， 就相信了自己自以为真的没有神。 现在的科学很多时候告诉我们听是无神， 现在科学很多时候告诉我们无神， 他们说人是透过进化论是由马骝变， 他们说神是透过猴子从这个进化论而进化出来的， 不是神的创造， 不是神的创造。 而马骝又是由低级的生物变， 猴子呢就是从低级的生物变化出来的， 最后是由一个单细胞变成， 最后从一个单细胞而进化的。 但是这些科学家不能够告诉我们单细胞是哪里来， 可是科学家却不能够告诉我们单细胞从哪儿来的。 他们看到宇宙亦都会说这个宇宙不是神创造， 他们看到这个宇宙就说这个宇宙不是神所造， 是大爆炸爆出来， 是大爆炸爆出来， 是由无变成有， 从无变有。 我自己是读热学的， 我自己是学习这个热学的， 我亦都是教热学， 我也是教热学的。 热学有两条定律是非常有趣， 热学有两个定律非常的有趣。 第一条的定律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和的原能都是永恒不变。 第一个定律说物质跟能量都是永恒不变， 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摆些东西在桌面突然间会不见了， 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把东西放在桌子上面突然间它就不见了， 你一个空的夹万不会突然间变成有钱， 一个空的夹万不能够变成突然有钱在里面。 虽然我们大家都是希望会这样事情发生， 当然都是这样的希望的。 在那个雪柜里面下一些东西不会说自动消失或者多了， 冰箱里 你的东西不会自动消失或者突然间自己加多的。 虽然我们有 teenager 家的人时时觉得雪柜里面的东西好像自然会消失， 虽然如果家里有 teenager 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个东西会自然消失的。 但是热学第一原理告诉我们，大爆炸论是不成立， 但热学第一个原理告诉我们说宇宙不可能有大爆炸， 怎可能这么多的物质是由无变成有， 怎么可能从无变有这么多的物质，怎么能够这样子发生呢？ 所以科学家都很聪明， 所以科学家很聪明， 他们就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永远存在， 他们说这个宇宙永远的存在， 如果永远存在就不需要去解释这些物质在哪里来， 如果永远的存在就不需要解释物质从哪儿来的。 但是有得意，我们热学有第二个原理， 可是很奇怪的就是热学有第二个原理， 话俾我哋听，热梗系从高温流到低温， 热量从高温流到低温。 亦即系话，如果我哋有一杯茶，斟咗杯热茶，摆喺呢个室内， 就说如果有一杯热茶放在这儿， 呢个热茶嘅气温会渐渐咁系冷却。 这个热茶的气温会渐渐的冷掉， 因为热是从高气温流到低气温， 因为热量从高温流到低温， 所以由杯茶是流到去空气当中， 所以一杯茶会流到这个空气当中， 最后这杯茶就跟这个空气的温度一样， 最后这杯茶的温度就跟空气的温度一样。 这个理论其实都是很有用的， 这个理论蛮有用的。 如果大家喜欢看 CSI 的片集， 如果你喜欢看这个 CSI 的电视， 当他们找到一具尸体的时候， 当他们找到一具尸体的时候， 他们就会度一度这个尸体的温度， 他们就会量这个尸体的温度。 如果这个尸体的温度跟平常人的温度差不多， 如果尸体的温度跟平常人的温度气温差不多， 他们就知道这个人死了没多久， 你就知道这个死者的死去不多时候。 但如果这个人的温度已经是跟室内的温度一样是冰冷， 如果尸体的温度跟室内的温度一样的冰冷， 这个人就死了很久， 你就知道已经死去多时。 嗱，呢個理論亦都唔係新嘅。 這個理論也不是新的。 我細嗰陣時好中意睇《三國演義》。 我小時候很喜歡看這個《三國演義》。 羅貫中係元朝末朝明朝初嘅人。 羅貫中是元朝末朝明朝初的人士。 佢喺《三國演義》入邊好中意描述關雲長點樣去打仗。 他在《三國演義》很喜歡描述這個關雲長怎樣去打仗。 他说关云长可以在一盏茶的时候取到敌人的首级， 他说关云长可以在一盏茶的 时分呢取得胜利。 一盏茶是什么意思？ 一盏茶是什么意思？ 的意思就是说一杯热茶未冻却的时候，关云长就可以取到敌人的首级， 就是一杯茶还没有冷冻的时候呢，关云长就可以获得胜利。 但我们也都可以做一个实验，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有很多杯茶， 很多杯茶， 我们在每杯茶入面都是斟满不同茶不同温度的茶， 把那杯茶杯倒满了不同温度的茶， 有些代表太阳， 有些代表太阳， 有些代表冥王星， 有一些代表冥王星， 有些代表超新星， 有一些代表超新星， 有些可能代表地球， 有一些代表地球。 我们就等这几杯茶在这里摆在温度里面，摆在室内里面， 把几杯茶放在室内。 如果真的好像科学家说这个宇宙是永远长存， 如果像科学家所说的宇宙是永远长存的话， 这几杯茶应该是有同一个温度，跟室内的温度一样， 那就几杯茶就会跟室内的气温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现在还见到有很光的星体，有很热的太阳， 如果我们还看到很光的星体或者是很热的太阳， 我们就知道这个宇宙不是永远长存， 就知道宇宙不是永远长存的， 是有一位神在某时间是做了这个创造， 是有一位神在某一个时段创造了这个宇宙。 无论我们看科学，无论我们看圣经，或者是内心的思维， 无论看圣经或者看科学，或者是单看我们内心的思想， 都告诉我们有一位神， 都告诉我们有一位神。 这个就是神间接的办法告诉我们他的荣耀， 这个就是间接的办法神告诉我们他的荣耀。 这个在神学上叫做自然的启示， 在神学上叫做自然的启示。 自然的启示是不能够使得我们得救， 自然的启示不能让我们得救，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一位， 因为我们知道有神却不知道是哪一位。 我们需要直接的启示， 我们需要直接的启示。 神亦都是透过先知是有直接的启示给我们， 神透过先知让我们得到这个直接的启示。 这个直接的启示在神学上叫做是特别的启示， 就 直接的启示在神学上叫做特别的启示。 我们一起看看神给旧约先知有什么的启示， 我们一起看神给旧约先知有什么样的启示。 他给他们有律法的启示， 他给他们律法的启示， 就是律法书创出利民生， 就是律法书创出利民生。 他给旧约的先知也都有历史上的荣耀的见证， 他给旧约的 先知也有这个特别的启示， 例如撒母耳上下记， 比方说撒母耳上下记， 列王记上下， 列王记上下， 历代志上下， 历代志上下。 他也给我们他智慧的言语， 他也给我们智慧的言语， 好像是约伯记传道书， 好像约伯记传道书， 诗篇箴言和雅书， 诗篇箴言跟雅歌。 佢亦都俾我哋有預言嘅智慧。 他也给了我们预言的智慧。 有五本系大先知书。 有五本大先知书。 十二本小先知书。 十二本小先知书。 所以佢俾咗好多我哋睇见佢荣耀。 所以他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 我哋先从佢智慧上嘅荣耀睇一睇。 先从智慧言语看一下。 箴言廿五章第二节话。 箴言二十五章说： 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 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 睇起上嚟好似神系将佢嘅荣耀故意嘅隐蔽。 好像说神故意把他的荣耀隐蔽起来。 其实唔系咁样。 其实不是这样子。 因为神嘅智慧系内在。 因为神的智慧是内在。 佢唔需要学到佢嘅智慧。 他不需要去学习。 我哋嘅智慧同君王嘅智慧都系外在，由外在得来。 我们的跟君王的智慧都是外在的，从外而来的。 君王嘅荣耀系在于佢能够将事查清。 君王嘅荣耀乃在乎他怎样把事情查清楚。 因为佢的确有佢嘅人力物力可以将事情查得清清楚楚。 因为他有这个人力物力把事情查得一清二楚。 呢个就系君王嘅荣耀。 这个就是君王嘅荣耀。 但是神的荣耀他不需要去查清事，他已经知道是怎么样。 但神的荣耀不需要查清楚，因为他本来就知道。 这个就是神的荣耀。 这个就是神的荣耀。 神在这里约伯记问约伯，约伯记三十八篇。 神在约伯记三十八章说， 他说若我在这里建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建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 以赛亚先知在这里，以赛亚五十五篇八至九章，八至九节也都说， 以赛亚先知在五十五篇说， 我的思念是比你的思念高， 我的思念比你的思念高， 我的道路是比你的道路高， 我的道路比你的道路高。 的确神有很多智慧我们是不知道， 一些神许多的智慧是我们不知道， 是隐蔽， 是隐秘的。 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问我， 很多弟兄姐妹喜欢问我， 为什么神要创造明亮之星？ 为什么神要创造这个明亮之星？ 就是撒旦的前身，他是一位天使。 就是撒旦的前身，他本是一位天使。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他弟兄姊妹说，为什么神要容许撒旦堕落？ 弟兄姐妹说，为什么神容许撒旦堕落呢？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弟兄姊妹又问我，为什么神是容许撒旦去引诱亚当夏娃？ 弟兄姐妹再问我，为什么神容许撒旦去引诱亚当跟夏娃堕落呢？ 我说我都不知道。 我说我都不知道。 弟兄姊妹说，该隐在哪里找到个老婆你知道了吧？ 弟兄姐妹说，那该隐从哪儿找妻子的你应该知道了吧？ 我说我都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我弟兄姊妹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 弟兄姐妹很奇怪，为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有很多事在圣经里面没有讲。 其实很多事圣经没有讲的。 我们一起读中神的生命查经也都有讲到，如果圣经没有讲的，我们都是不要去问。 我们一起在中神的训练这个课程学到，就是说如果圣经没有讲你就别多问， 因为有很多智慧是神的智慧，是我们所不能够明白。 因为很多智慧是神的智慧，是我们人不能够明白的。 在申命记第二十九篇第二十九节，神话 申命记二十九章说， 隐蔽的事是属于耶和华， 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 只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 只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的。 圣经里面有很多明显的事， 圣经里头很多明显的事， 关于我们怎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关于我们怎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关于我们怎样能够得救， 关于我们如何得救， 这些是永远属于我们， 这都是永远属于我们的。 但如果圣经里面没有讲， 但如果圣经没讲的， 就是属于神的智慧， 是属于神的智慧， 是属于神的荣耀， 是属于他的荣耀。 所以我们如果从智慧书里面来到看神的荣耀，我们觉得是隐蔽的。 所以我们从智慧书来看神的荣耀，就觉得是隐秘的。 我们不妨从历史上看看神的荣耀。 那我们从历史来看神的荣耀。 神在这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荣耀时时出现。 神从圣经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时常出现。 当神是准备将律法是赐给摩西的时候， 当神准备把律法赐给摩西的时候， 他的荣耀是充满了西乃山足有六日。 他的荣耀充满西乃山足足有六日这么长。 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六节， 就记载在出埃及记这个二十六章。 当摩西是起好了会幕， 当摩西把这个会幕给盖好的时候， 摆好了陈设饼， 放了很多陈设饼， 点咗灯， 点咗灯， 献咗祭， 献了祭， 神嘅荣耀系充满咗会幕， 神的荣耀充满会幕。 呢个记载喺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三十四节。 出埃及记四十章上记载， 当所罗门王起好圣殿， 所罗门王把圣殿都建好的时候， 神嘅荣耀又充满咗圣殿， 神的荣耀又充满了圣殿。 列王纪上八章十一节， 列王纪八章这样子记载。 当所罗门王在这圣殿里面第一次献祭， 当所罗门王在这个圣殿第一次的献祭的时候， 神的荣耀又再次充满了圣殿， 神的荣耀又再次充满了圣殿。 历代志下七章二节， 历代志下七章这样的记载。 但是很可惜， 很可惜的， 我们看到由于以色列人犯罪， 我看到由于以色列人犯罪， 由于他们拜偶像， 由于他们拜偶像， 神的荣耀终于是离开了圣殿， 神的荣耀终于离开了圣殿， 离开了耶路撒冷， 离开了耶路撒冷。 这个记载在以西结书第十章第十八节， 以西结十章这样子记载。 所以我们如果从神的荣耀，历史中看神的荣耀， 从历史来看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最后是离开了他的选民， 神的荣耀最后离开他的选民。 我们又看一看从律法中来看神的荣耀， 我们又从律法来看神的荣耀。 保罗在这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七至十节话，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这样的说，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即是，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何况那属灵的即是，岂不更不更有荣光么？若是定罪的即是有荣光，那轻易的即是荣光就越发大了。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 保罗话俾我哋听，佢系比较紧两件事。 保罗告诉我们，他在比较两件事， 一件系律法， 一件是律法， 是旧约的律法， 是旧约的律法。 他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 他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 一个是属死的即事， 一个是属死的执事， 一个是定罪的即事， 一个是定罪的执事。 因为律法从来不能够使到我们得救， 律法永远不能让我们得救， 只能够定我们的罪， 只能够定我们的罪。 所以他是属死和定罪的即事， 所以是属死的和定罪的执事。 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是得救， 只有透过耶稣的救恩我们才能得救。 这个保罗是说是属灵的即事， 这保罗说是属灵的执事， 因为属血气的人是看不到， 属血气的人看不见， 那个是轻易的即事， 那就是轻易的执事。 因为只有凭着信心去接受这个救恩，才能够被神称为义人， 只有凭着信心接受神的救恩才能被神称为是义人。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律法已经渐渐失去他的荣光， 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律法已经渐渐失去他的荣光， 就是好像摩西失去他面上的荣光一样， 就像摩西脸上的荣光渐渐失去一样。 我们见到当神是颁发律法给摩西的时候，他的荣耀是充满了西乃山， 当神把这个律法颁发给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他的脸是充满的，充满整个的山， 甚至摩西和神在会幕面前交谈的时候，摩西的面上也都沾满了神的荣光， 甚至摩西的脸上也沾满了这个神的荣光。 但是摩西面上的荣光是渐渐退去， 但他脸上的荣光是渐渐退去的， 甚至摩西是要带着个帕子，因为他不想被人见到他面上的荣光已经渐渐退去， 甚至摩西要蒙上这个手帕，因为他不想人家看到他脸上的荣光渐渐的退去。 旧约的律法是一样， 旧约的律法是一样， 他的荣耀是渐渐是失去， 他的荣耀渐渐失去。 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 加拉太书三章这样子告诉我们， 从来没有人是因为神的律法而称义， 从来没有人因为神的律法称义， 我们是凭着信心被神称为义人， 我们是凭着信心让人称为神称我们为义人。 所以当我们看神的在律法上的荣耀， 所以当神看到这个律法上的荣耀， 这个荣耀已经是渐渐退去， 这个荣耀已经渐渐的退去。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看看预言上神的荣耀。 我们一起看这个预言上面的荣耀。 但以利先知在但以利书十二章八节这样说， 但以利先知在但以利书第八章这样的说， 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说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果是怎样呢？ 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 我们知道但以利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之一。 我们知道但以利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之一。 连但以利都不能够明白神要给他的预言的启示。 连但以利都不明白神给他的启示。 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至到十二节这样说， 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这样的说， 论到这救恩，众先知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且是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 彼得说，论到这救恩，众先知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 所以旧约的先知有多时神会给他们有启示，看到耶稣基督受苦难。 旧约先知许多时候得到启示，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难， 以后后来得到荣耀， 而后得到荣耀。 无论他们怎样去寻求去考察，他们都很难明白是什么时候是怎样会发生。 无论他们怎样考察研究，他们也没办法知道怎样发生，什么时候发生。 因为他们所写的圣经话不是为了他们，乃是为我们。 因为他们所写的圣经不是为他们，是为我们。 当我们拿着一部旧约书在一只手， 当我们把旧约书拿在手上， 拿着一部新约的圣经在另外一个手， 又把新约圣经拿在另一只手上， 我们看到神在旧约预言基督受苦得到荣耀， 我们看到神在旧约预言基督受苦得到荣耀， 我们在新约当中见到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来到世间受为我们的罪受苦，是最后得到荣耀。 在新约我们真的看到耶稣真的来了，而且为我们罪受苦，最后得到荣耀。 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这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我们很幸福，不是好像旧约的先知一样， 就不像旧约的先知一样， 他们是不明白， 他们不懂。 所以神在到旧约预言当中的荣耀， 神在旧约预言当中的荣耀 是很难能够明白， 是很难明白的。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 你讲了这么多， 有间接的启示， 有间接的启示， 有直接的启示， 有直接的启示。 间接的启示，我们说从创造我们很难知道哪一位神是创造万物。 间接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很难从这个创造知道是哪位神创造的。 在直接的启示，我们看神的荣耀中的启示是隐蔽的。 是直接的启示呢，是隐秘的。 我们在到神预言中的启示是看到是很难明白。 预言的启示非常难明白。 我们在到律法中看神的荣耀，知道是已经渐渐褪色。 从律法看神的荣耀，知道已经渐渐褪色。 如果我们在历史中看神的荣耀，我们看到他是离开了他的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 从历史看神的荣耀，知道他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以色列。 哇，有很多人说你讲了半日，原来不过吉。 那你说了半天呢，却原来就是空的。 那我们怎能够明白神的荣耀？ 那我们如何明白神的荣耀呢？ 感谢神，神是差派他的独生子是来到世上道成肉身。 感谢神，他差派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 再一次显示他的荣耀， 再一次显示他的荣耀。 我们一起来看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至到三节。 我们一起看希伯来书第一章。 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成为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耶稣基督是神荣耀的显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时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也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还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如果你们留意在这段经文是有三个藉着， 这段经文我们留意的话就要有注意到有三个借着借着借着。 有一个藉着是说藉着他创造诸世界， 第一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间接的启示，是神的创造，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是间接的启示。 经文告诉我们神是藉着耶稣基督创造万有， 经文说借着耶稣基督来创造万有。 另外有一个藉着，他说是藉着众先知， 另一个借着就是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直接的启示，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直接的启示， 其中有荣耀启示， 其中有荣耀的启示， 有律法的启示， 律法的启示， 还有个历史上的启示， 历史的启示， 还有是预言的启示， 还有预言的启示。 而我们刚才看到这些都是不足的， 而我们刚才看到这些都不足够， 所以我们要看第三个藉着， 所以我们看第三个藉着。 神话末世时神要藉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 神说末世的时候他要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耶稣基督是神荣耀的显现， 耶稣基督是神荣耀的显现，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是神本体的真相。 我们看到从创造我们不知道哪一位神， 从创造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神， 在这约伯记二十六篇十四节，约伯说， 约伯记二十六篇说， 他说神创造的藉着创造跟我们讲话是用他微细的声音， 他说神创造借着创造跟我们讲话是用细微的声音， 所以神又用直接的启示透过先知跟我们讲话， 所以神用直接的启示透过先知跟我们讲话， 但也都是不能够很容易明白， 但是也不是容易明白的。 于是末世神是藉着他的儿子， 所以末世的时候神透过他儿子， 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 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看到神， 看到耶稣基督就等于看到神， 见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就见到神的荣耀， 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就看到神的荣耀。 我们真的很幸福有一位这么爱我们的神， 我们真是很幸福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 在这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也都说， 约翰福音第一章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但是从他怀里的独生子是将神是表明出来， 但从他怀里的独生子就把神给表明出来了。 这个也是刚才所说耶稣基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 这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 好了，我们看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启示， 我们再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启示， 怎样成全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 如何成全我们刚才所说的。 如果我们看间接的启示， 如果我们看间接的启示， 是神的创造， 是神的创造， 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但不知道他是哪一位， 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但不知道是哪一位。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 哥罗西书第一章说， 我们知道万有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做的， 我们知道万有都是靠着耶稣基督而做的， 又是为他做的， 也是为他做的。 我们看直接的启示，第一是看到是神的预言， 直接的启示第一看到神的预言， 我们知道旧约先知不能够明白他们自己所写， 我知道旧约先知不能够明白他们自己所写的， 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他在伯利恒出世， 他在伯利恒出生， 应验了弥迦书第五章第一至到二节， 应验弥迦书所记载。 我们亦都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为了我们的罪受苦， 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罪受苦， 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五十三章， 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记载的。 我们一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上十字架，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罪钉十字架， 这个应验了诗篇第22篇， 应验了诗篇22篇。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最后复活升天， 最后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复活了， 而 应验了诗篇第十六篇第十节。 应验了诗篇十六篇。 我在这里不可以写完所有的预言， 我没办法把所有预言都写出来， 只是选了几个， 我就挑了几个。 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确成全了旧约一切的预言。 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全了旧约一切的预言。 我们又来 看一看神在历史上的荣耀。 我们又看神在历史上的荣耀。 我们见到他最后是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圣殿。 最后他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 但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再一次以君王的身份， 再次以君王的身份 进入耶路撒冷， 进入耶路撒冷。 马太福音21章第10至11节， 马太福音所记载的， 他亦都是进入圣殿， 他进到圣殿。 马太福音21章12至13节， 马太福音21章。 我们从神的智慧看他的荣耀， 从神的智慧看他的荣耀。 我们见到是隐蔽， 我们看到是隐蔽的， 但是这个十架的道理是明显的， 但是十架的道理是明显的。 任何人肯接受耶稣基督都能够看得到， 任何人愿意接受基督都可以看到。 但是很可惜，在灭亡人的眼里面看上来是愚拙的，这个十架的道理。 可惜的是，这个十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的眼里看是愚拙的， 但是在得救的人眼里面看，如获至宝，是视为神的智慧。 在得救的人看是如获至宝，看作是神的智慧。 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至到三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我们如果继续看律法书里面神的荣耀， 继续看律法书的神的荣耀， 我们见到律法是渐渐退去他的光彩， 我们看到律法是渐渐退去了神的光彩。 但是那称义的执事的荣光就越发大了， 但称义的执事的荣光就越发大了。 这个称义的执事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称义的执事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藉着接受耶稣基督能够与神和好， 借着接受耶稣基督与神和好。 OK， 我们就现在我们看一看，刚才记不记得我们说在这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三十一节，人是已经丧失了神的荣耀。 刚才记得我们说哥林前书第十章说的人已经失去神的荣耀了， 但是透过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但透过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圣灵入住我们的身体， 接受圣灵入住我们的心里， 帮助我们成圣， 帮助我们成圣， 越来越似基督， 就越来越像基督， 我们就可以慢慢回复我们有神的形象，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恢复这个神的形象， 能够回复我们的荣耀， 恢复我们的荣耀。 我们一起看一看我们做基督徒怎样可以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一起看做基督徒怎样把荣耀归给神。 就似头先所讲，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 就好像刚才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 我们先看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至到二十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这个是有关基督徒自己本身的荣耀， 是有关基督徒本身的荣耀。 经文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里头的，并且你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我们要用我们的本身来荣耀神， 我们要用我们的身子荣耀神， 不要被酒啊或者是药物啊或者是色情玷污了我们的身体， 不要让酒色药物玷污我们的自己。 第二节经文是罗马书十五章五至到六节， 罗马书十五章 是有关基督徒对内是如何将荣耀归给神， 就基督徒对内如何把荣耀归给神， 就是主内的弟兄， 就是主内的弟兄。 经文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所以我们主内的弟兄一定要团结，一定要合一， 所以主内弟兄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定要合一， 要彼此同心效法主耶稣基督， 彼此同心效法主耶稣基督， 一心一口， 一心一口。 第三段经文 是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 第三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 这个是基督徒对外怎样将荣耀归给神。 这是基督徒对外怎样把荣耀归给神。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所以我们在未信人的面前要品行端正， 在不信主的人前我们要品行端正。 好了，总结来讲，我们有马太福音五章第十六节。 总结来说，我们有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你们的光也当在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各位弟兄姊妹，你们见到神的荣耀吗？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看见神的荣耀吗？ 你们愿意将荣耀是归给神吗？ 你们愿意把荣耀归给神吗？ 如果在座有未信的朋友， 如果我们有没有信的朋友， 你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 你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 他爱你爱我，爱到连天上的荣耀都放下。 他为了爱你爱我，愿意放弃天上的荣华， 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为你和为我的罪被钉上十字架， 为你跟我的罪被钉十字架， 以致不至灭，以致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你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吗？ 你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吗？ 我们一起同心，是我同心是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 全能永活的主， 全能永活的主， 慈悲仁爱的天父， 慈悲仁爱的天父， 我们敬拜你， 我们敬拜你， 我们歌颂你， 我们歌颂你， 感谢你用直接的启示将你的荣耀显示给我们看。 感谢你用直接的启示把你的荣耀彰显给我们。 我们看到你历史上是全能的神， 我们看历史上你是全能的神， 从你的预言我们知道你是全知的神， 从你的预言我们知道你是全知的神， 从你的律法我们看到你是公义正直的神， 从你的律法我们看到你是公义正直的神， 亦都看到你的智慧， 也看到你的智慧， 从你间接的启示我们看到你的荣耀， 从你间接的启示我看到你的荣耀， 你将你的创造，从你的创造中我们看到你的爱和怜悯， 从你的创造里我们看到你的怜悯跟你的爱， 我们更跟感谢你道成肉身的启示， 我们更感谢你道成肉身的启示， 能够看到你的荣耀， 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 你为我们是被钉上十字架， 你为我们被钉上十字架， 以致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 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都将吴牧师交在你的手中， 把吴牧师交在你手里， 愿你都亲自医治和保守， 请你亲自的医治跟保守， 愿你都赐平安给吴牧师的家人， 你赐平安给吴牧师的家人， 能够帮助吴牧师是康复， 帮助吴牧师康复， 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 都归给你， 归给你， 因为只有你才是配接受我们的敬拜， 因为只有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 我们这样的祷告， 我们如此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